像之前的天气多点嘞，咱们嘞，多点嘞，不得慢慢巩固我的，使我的可以喺里头再一次去激动你的声音，愿你的说话能够进入我哋嘅心，喺我哋嘅心里边，使我哋体会到你嘅慈爱，使我哋睇到你嘅带我哋行走嘅道路。愿主嘅上主，我哋就将呢个时间交托俾你。请求你祝福，请求你带领，我哋咁祈求，因为圣经嘅主耶稣基督圣名，我哋呼求。咁我哋上一次咧19章啦吓，19章一路去到20章咧，其实都系讲紧咧准备天国嘅光荣来临，就系耶稣基督咧系。所以可以话是面向耶路撒冷一路前进紧嘅。咁耶稣嘅公开，以一个公开嘅方式咧，其实邀请所有嘅人咧去进入佢嘅国度。佢唔系只系邀请某一班小撮嘅人，而系所有嘅人。咁佢咁嘅邀请咧，为当时嘅法利赛人嚟讲咧，同埋马窦嘅团体，马窦。建立的教会团体的成员来讲，其实是造成了一个，即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，是一个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热心虔诚的人呢，跟其他的人都同样受到邀请，受到赏报。即是使到那些特别热心的法利赛人，或者是自以为是的犹太人，又或者马窦建立嗰个福哥团体嘅教会团体嘅嗰啲热心分子咧，感觉到有啲唔开心嘅表现，或者话好有啲气愤。咁但事实上，天主嘅慈爱同埋公义咧，可以话系无限嘅。对佢侍奉嘅长短咧，或者话究竟系？你几时入教？几时唔即系临死先入教等等吓，呢、這个实在啲嘅讲法咧，即系佢哋唔会计较，佢系睇我哋嗰个心地同埋最后嗰个所谓系咪彻底嘅皈依吓一个服从。所以喺呢一章里边咧，个20章咧，讲咗系嗰个故宫嘅比喻。咁呢個故宮就係故請工人啦嚇，個比喻啦。咁其實我哋即係好簡單咁樣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呢個內容咧，我哋自己都聽過唔少次，都知道佢大概意思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耶穌用呢個比喻咧嚟到話俾人聽嚇、啊，你跟隨耶穌基督跟信從天主，時間有長與短咧，唔係一個重要嘅事嚇、啊，因為事實就係天主繼續咁樣。絕白白咁將呢啲恩典咧，俾嗰啲人。所以咧，我哋就首先讀一讀咧，就1至16節先。咁啊，請阿鐘幫你讀啦。 天國好像一個家主，清晨出去為自己的葡萄園雇工人。他與工人議定一天一個德勒，就派他們到葡萄園裏去了。一在第三時辰，又出去看見另有些人在街市上行立着。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，凡照公义该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他们就去了。一在第六和第九时辰，他又出去，也照样作了。一在第11时辰，他又出去，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，就对他们说：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？他们对他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給他們說：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裡去吧。到了晚上，葡萄園的主人對他的管事人說：你叫工人來，分給他們工資，由最後的開始，直到最先的。那些若在第11時辰來的人，每人領了一個德勒。那些最先雇的前來，心想自己必會多領，但他們也只領了一個德勒。他们一领了，就抱怨家主，说：这些最后雇的人，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，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。 他答覆其中的一个说，朋友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你不是和我已定了一个等额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难道不许我拿我的所有财物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？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，最先的将会成后最后的。 在这里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个实实在在的时间观点啦，去进一步即系体会啊。佢话第三时辰朝早九点去请人啊，直至到五点钟去请人，就已经嗰个做咗八个钟头啦。咁五点钟就做到六点钟出粮，咁啊要两个钟头。咁啊，即系呢个比喻咧，就系由后嚟嘅先攞钱。咁即系如果你再俾，就更加嬲喎！你又出嚟，大家先，即系大家都攞啊嘛，点知我仲要后嚟，仲要等耐啲先吓，出粮都迟啲啊！咁即系其实系双重嘅所谓表面上嘅相同不公义。不过喺个比喻里边咧，主人家呢个户主咧就话：我根本系佢哋讲咗系咁多噶吓。咁即系喺呢度咧，俾我哋睇到就系话天主对人咧。就不是去论那个时间的长短、你信到多耐，在他来说不是，而他不会介意这回事，你是刚刚领洗即是临去之前领洗，跟着想谁要不是你领洗，由出世开始领洗、一路学到你一路、即是或者是面对了很多挑战、生活有时候都要循规蹈矩啊，要什么守斋啊，什么祈祷啊，但是那些人癫癫废废过了差不多过一世，最后又是这样、即是如果我们这样比较，当然即是很表面上很不公平，不过实在是不是这些人做这些事就可以拿到天主 的救恩呢？真正来讲，即是我们不可以这样比，这个比喻你很清楚，比我得到。 以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你记得住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本来听这件事是很不公平，很不公平，亦都冇了解究竟喺篇入边佢要表达嘅重心喺边度。如果只系讲单单只系讲公平、公义、公正嚟讲咧，咁似乎呢篇嘢似乎相反啲，或者系唔系几全部。啊，后来我哋谂下，我就谂下，可能头先你一早讲过，根本呢篇嘢唔系讲公义，反而而家系讲天主慈爱啊嘛，即系 generosity， 即系佢慷慨。OK。咁我就諗下，再諗清楚，係喎，猶太人我跟咗你嘅，好似你跟咗你成三四千年，雖然經過好多啲啊，想信我都跟住你啊，係嘛？突然間你俾我外邦人嚟呢個信教喎，即係你喺度幾個心入邊幾多咕嚕喺度啊？係嘛？咁呢啲嘢可能對於猶太人講，聽唔聽得入耳咧？又唔知啊，即係佢哋明唔明個意思啊？佢好似冇，佢冇再解釋過呢啲嘢。 因为马窦的团体主要都是犹太人嘛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我们不可以引用这些圣经来到去跟这个社会里面的问题啊，所谓这个劳工法例啊，来说一下，因为这个 context 不是这样东西、context 是讲天主、对人的关系。咁所以好啦，系咁多啦。咁然后咧十七节开始咧，就系、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将要受难嘅事迹啦。咁喺呢度咧，其实点样三次法咧，就喺第十六章开始第一次讲咗佢将会受难。咁然后十七章咧。22-30咧，又向呢12个人咧，就係再講教導有關佢即係要受苦嘅問題。咁今次咧就第三次講。咁啊，第三次講裏邊咧，就或者我哋都照嚟讀一讀啦嚇，即係由第17去到讀到34咧，加四一半差唔多嚇，阿美幫你讀啊。 三次读晒都 十七节 咪十七去到三十咪读晒咯。 吓、啊，读到尾。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暗暗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在路上对他们说：看，我们借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、鞭打、钉死，但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那时再拜得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，请求他一件事。耶稣对他说：你要什么？他回答说：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你们能饮这将要饮的酌吗？他们说：我们能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的酌你们固然要饮，但坐在右边或左边，不是我可以以给你给的，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。那十个听了就服老怨怒愤他们两兄弟。耶稣叫过他们来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，有大臣管辖他们，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。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最成为大的，就当作你们的仆役；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，就当作你们的奴仆。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。他们由耶利哥出来时，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耶稣路过，就喊叫说：主，达你之子，可怜我吧。民众斥责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再作声，他们反而更喊叫说：主，达你之子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叫过他们来说：你们愿意我给你们作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主，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吧。耶稣动了慈心，摸了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立即看见了，也跟着他去了。 咁喺呢度我就话耶稣咧，第三次预言佢将会喺耶路撒冷受人哋嘅唾弃啊，俾人哋侮辱啊、鞭打啊，然后咧就钉死之后第三日复活。咁啊，第三次讲啦。咁今次咧就即系中途冇乜直接嘅反应啦。不过咁喺马窦咧，就从呢一个事件里边咧带入去咩咧？受苦受难带咗入去咧，约望同雅各伯嘅妈妈咧嚟到问耶稣求佢一件事啫，安排佢两个仔吓、啊，一个做左手，一个做右手吓、啊，即系坐佢左右。咁啊，就系其他门徒真系岂有此理吓？咁、我哋点啊？我哋边咧系咪？咁啊，但系耶稣答应佢有冇即系点回答佢咧？佢问佢，首先问佢就系话：究竟你坐右边坐左边啊？我唔知道，你都唔知道你哋求紧乜嘢。但有一样嘢又要问嘅，你哋能唔能够饮我嘅酌？咁大家知啊吓，饮个酌咩意思系嘛？啊，如果唔清楚咧，我哋对比翻咧就系廿六章三十九节咧，是马窦喺马窦呢、这个马窦记载嘅咧，耶稣三年祈祷嘅时候，佢用同一个字眼，啊，圣父如果可能，就让呢个杯离开我吧。呢、这个杯就系个酌，啊，咁呢个酌咧，唔系即系饮酒嗰个酌， 而是那個十字架的苦難。所以耶穌就對他說，你們能否喝我要喝的酌呢？他們就答得很爽快，究竟他真的明白多少我不知道，即是雅各伯和約伯明白多少我這裡不知道，看不到，但是我們能，即是他們會不會之後表面了解說，你喝過那杯嘢，我都可以喝了，是吧？那可能即是他們因為約望，就當然約望對耶穌的關係很密切，咁而喺呢個時間嚟睇咧，佢已經跟住咗耶穌係其他一段時間噶啦。咁可能約望咧就明咩意思嘅，但係我嗰個明明咧，我即係喺聖經裏邊睇唔到呢樣嘢。不過耶穌就話：我嘅酌你哋固然要飲，但係坐我右左邊右邊咧，唔係我俾嘅，啊，其實我父俾邊個就俾邊個。換言之，門徒做耶穌嘅門徒咧。如果要啲師傅一樣啊受光明嘅話咧，你就一定要受苦受難，冇得跳躍，冇得避開呢個十字架而想即係受到舉揚、受到光榮啊，坐喺左邊右邊係咁簡單。咁其他十個聽咗之後咧，就當然唔係好滿意呢兩兄弟，因為佢哋唔知佢只係表面去了解哇。耶穌話：你可唔可以飲我酌啊？啊，我哋能。咁然後跟住就答覆佢哋：我酌你固然要飲啊，但左邊右邊咧，唔係我所講能夠俾邊個就負邊咁樣話。咁嗰十個聽到，咁我哋點咧？又係即係嗰個爭位啊，爭做大哥啊，爭地盤啊，咁個心態咧就好明顯喺呢度表現出嚟，因為佢哋不滿嬲佢兩兄弟。 聖約望係咪醫生出嚟嘅？ 欲望唔係， 欲望唔係， 路加先係醫生。 加先係醫生，咁又係有個移民嘅嘛？嗰時 啊，欲望係有教育背景嘅，做好教育背景嘅嚇。雅各伯咧？雅各伯，我唔知，不過我諗都有嘅，即係可能冇欲望咁咩啊？可能冇欲望咁咩？咁啊？ 呢個唔知係咪嗰個喺 耶路撒冷嗰十五章？ 做主教咁，後屘係致命噶嘛？佢係佢啦，就咁解。 同埋中聯辦司 做慣高官， 都唔係做慣高官。咁喺嗰個時候，佢哋係揾咗佢去做嗰個地方嘅主教。 入山主教，中聯辦做十五章嗰度講教會會議咧。 啊，個講咩？要問咩？ 嚇 ？James。 James。嚇。因為聖經有兩個，中途裏面有兩個雅各伯嘅，大小雅各伯所謂。 呢個係 長嘅。咁咧就因為佢哋咁嘅心態咧，耶穌咧就利用呢個機會咧嚟到教訓佢哋，叫佢哋過嚟。嚇、啊，佢以為哇，坐左邊坐右邊即係大曬啦，好威啦嚇。咁、耶穌話咧，你哋要知道係外邦人有首長主宰佢哋咧，有大神管下佢哋。但喺你哋之中唔可以咁樣，邊個願意喺你之中成為大嘅，應該做僕人；邊個願意喺你之中為首咧，就應該做啊當你哋嘅僕人。咁耶穌其實要話俾佢聽咧，呢十二個宗徒，佢雖然咧耶穌將喺伯多祿身上藉住伯多祿呢個宗徒之手建立嘅教會，佢哋有教會嘅權。前面咪講咗點樣使用權力嘅？你作為領袖嚇、啊，你唔好濫權啊，等等啊，係咪？咁佢再次強調話俾你聽咧，你要運用呢個權力嘅時候咧，應該同外邦人咧，或者話外教人啦、完全係唔同嘅。你嘅權力係咩咧？服務咧先至係領袖嘅宗旨。咁呢個係重點。咁當然。這個馬太福音就沒有記載這個即是為倒水洗腳的問題，但是約望福音本身就有這個記載了，說耶穌身為主身為導師，那自己倒水為洗腳，然後告訴你你都要這樣做法。那所以呢就再強調做個結論，就是就好像人子來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，同時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，咁呢個完全嘅奉獻，完全係為人獻出咗自己，唔係話因為我係 救世主，所以呢我现在可以有什么权呢去指使其他人做什么事。